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五，农历9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本市以晴为主，气温上升比较快，能见度逐渐好转，中午前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夜间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雾和霾天气将有所发展，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洗车迹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受到管控的影响，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东向西，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桥进城方向车多流量大，通惠河北路四环到三环间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建议绕行朝阳路或者是广渠路。那么以下路段即将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石景山路玉泉路至八角东西双向即将采取交通管控措施，请进出城的车辆选择莲石路、富石路等路段来通行。另外呢，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长安街的东向西目前管控即将结束。 金庸的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从《射雕英雄传》到《鹿鼎记》，他是华人世界里毫无疑问的武侠宗师。他笔下的江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刀光剑影》，更是几代人的青春。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金庸的江湖。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还有一部是什么呢？ A 月女剑， B 圆月弯刀， C 七剑下天山。 是的，这几天金庸去世的消息让很多武侠迷们非常的难过，我们也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把金庸他的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金庸的江湖。刚才说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呢，他一共写过15部，那么14部作品名称的这个首字连成了一幅对联，也是他自己写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部是什么没有放在里面呢？月女剑、圆月弯刀还是七剑下天山？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演出的想变成人的猫音乐剧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最近的文化热点。 笔名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近日与世长辞，不少书迷大感惋惜。天猫官方公布的数据说，10月30号当晚，10000多名读者涌到天猫购买金庸书籍，仅仅4个小时就有25万多册金庸小说被买走。最近几天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全集，最热卖的单册是长篇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香港邮政将于12月6号推出金庸小说人物特别邮票，其中包括一套6枚邮票以及1枚邮票小型章。另外，香港邮政还首次推出别出心裁设计的邮票小册子，内附30枚以张无忌太极拳为主题的邮票。当快速翻阅邮票小册子的时候，就会看到连续的动作，生动有趣。两季《舌尖上的中国》在央视播出后，陈小青的名字在业内家喻户晓。上周末离开央视加盟腾讯视频的陈小青，用新作《风味人间》向观众证明那个最会吃的纪录片导演回来了。从播出效果看，《风味人间》依旧保持了此前《舌尖上的中国》的水准，豆瓣评分高达9.4分。除了《风味人间》，近期腾讯视频热播的文化节目《一本好书》也是比较受关注，总导演关正文也曾供职央视多年。事实上，高分综艺节目频现视频网站，而操刀者几乎都是传统的电视人。来看收藏方面，11月9号备受瞩目的2018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博览会重头戏之一的钱币精品拍卖会，也将于11月11号上午9:30在国家会议中心敲响。本次拍卖会一共征集了370多件拍品，涵盖了中国当代金银币、铜章、当代纸币、外国金银纪念币、外国纪念章以及当代著名钱币设计师的书法绘画作品等6大门类，拍品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来关注酒店的价格。全球酒店解决方案供应商 HRS 最近公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的酒店住宿平均价格监测数据，为企业差旅酒店采购提供数据参考。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的酒店均价呈现上涨趋势，其中北京同比上涨21.5%，达一间每晚是768元，涨幅为全球之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段公开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他计划签署一份行政命令，取消在美出生的非美国公民及非法移民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也就是出生公民权。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已把这个想法与幕僚团队进行过沟通，目前此事正在推进中。如果特朗普付诸行动，势必将引发强烈反对，此事最终可能需要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进行裁定。太平洋岛国帕劳通过了一项法律，从2020年1月1号起禁止销售和使用毒害珊瑚礁的防晒护肤品，这是全球第一项保护珊瑚礁免遭化学污染破坏的行动。禁令实行后，进口或销售违禁防晒护肤品将被处以1000美元（约合6960多元人民币）的罚款。游客带入的违禁品会被没收。大部分品牌的防晒护肤品在禁令范围内。科学证据表明，大部分防晒产品中的化学成分会毒害珊瑚礁，即使少量也有害。美国夏威夷州今年5月也发布了防晒霜禁令，生效的时间比帕劳晚1年。日本版卫星定位系统人造卫星引路昨天正式启用，作为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辅助应用，引路可以缩小位置信息差距。这颗引路卫星一共有1到4号机，其中之一是位于日本上空附近。那么原先的 GPS 卫星在加上引路之后，即便在信号容易受到干扰的楼宇密集区或山区，也能稳定获取高精度位置信息。如果使用专用的接收器， GPS 误差可以从大约10米缩小到几厘米。引路卫星有望应用于汽车自动驾驶、农用无人驾驶拖拉机和小型快递无人驾驶飞机等方面。此外，灾害发生时的用途也在研究当中。美国最新的研究显示，宫颈癌早期患者接受微创手术的癌症复发率和死亡率高于开腹手术。专家说，这个发现出乎意料，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宫颈癌早期患者通常会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切除子宫和宫颈，以彻底清除病灶。上世纪末兴起的腹腔镜微创手术成为了手术的首选，但是这次的结果显示，微创组复发率四倍于开腹组，术后四年半的存活率为86%，比开腹组低了10.5%。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公交集团从昨天开始新开8条快速直达公交专线，方便南部房山、长阳、大兴黄庄、亦庄、大兴黄村、亦庄，东部的耿庄、土桥、梨园等居住区快速接驳地铁通勤城区。新开的快速直达专线包括187、188、189等8条线路。此外，快速直达专线102路由孙河公交场站到东直门调整到马泉营到东直门，方便马泉营等地区沿线小区通达东直门。上述线路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网站或定制公交手机 APP 查询，也可拨打96166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昨天上午从8:30到9点，半个小时之内，全市各超标电动车临时标志发放站一共发出了1900多面临时标志。从昨天开始到明年的4月30号，电动车使用者需要向交管部门申领合规的车牌照或者是超标车标志。明年5月1号开始，无牌照无标志的电动车将不允许上路。最近共享单车 OFO 不能退押金引发大家关注。 OFO 在官方微博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此前媒体报道的 OFO 开始准备破产重组方案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OFO 将立刻诉诸法律保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北京市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昨天启动，符合报考条件的京籍考生要在本月4号晚上8点之前网上提交报名申请，8号早上的8点到11号晚上的8点，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本月20号前，各区将完成报名资格现场确认，考生必须完成上述三个阶段，且通过报名资格现场确认后，才能参加北京市2019年高考。那么今年的缴费方式除了银联支付之外，新增了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两种方式。又到周末，来关注出游。随着红叶达到一年最美时节，香山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香山植物园地区主要交通工具，西郊线正高负荷运行。据预测，本周末西郊线客流将达到历史高值，日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海淀公园和百度共同打造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公园，游客从能坐着无人车逛公园、休息时和亭子说说话、跑完步刷个脸，到能够看到自己的运动数据排行榜等等等等，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为生活带来的便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转弯请注意安全，车辆转弯。 百度阿波龙无人驾驶车在海淀公园西门的体验点正搭载7名乘客，圆头圆脑的车内没有任何驾驶位，方向盘车头和车尾对着的座位之间还有2米多长的宽阔空间。无人车的安全员李佳戳着平板电脑， 车速是10公里每小时，一圈大概在15分钟左右。通过就是车辆的这些外部的雷达去识别出来这些人障碍物，通过这个计算中心去分析，控制这个车辆自动的这个行驶。 一位拉板车的清扫大爷缓缓从车头旁2米处经过，车里的扫帚把向外歪出了1米多长，离车身更近。无人车停顿了一下进行避让， 你看现在就是前面能看到有人吗，车自动就刹车了，通过减速啊、停车啊、避让来躲避这个行人。 在海淀公园西门和儿童乐园两个站点这1.7公里间往返体验时，不少游客停下来观看。 没有方向盘啊，你让我上去感受一下。 从11月1号起，游客在微信公众账号 AI 未来公园上预约，就能来海淀公园免费体验无人车，上下午各1小时体验时间。 小度，小度， 在哪？ 给我唱一首《铁血丹心》。 走累了歇歇脚，程露婷这个古色古香的小度智能语音亭，在游客无聊时就变成了聊天担当。 小度，小度， 嗯， 学一个大象叫， 大象的叫声。 而园内的未来空间是一项展示前沿科技的封闭小屋，预约过后刷脸进门，目前有七个项目可以互动体验。前来参观的一对老人和智能家居互动之后赞不绝口。 小度小度，红烧肉怎么做呀？ 他其实就播放了一段视频，能看到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挺好的，哎呀，就和人似的，说什么他能给你回答。 百度公关部的丁子阳介绍说，在环公园大草坪的860米智能步道旁还安着三个人脸识别杆， 注册之后会上传自己的照片，起点、中间点和终点都会有这个人脸识别的杆，获取自己的运动时速、运动时长以及消耗的卡路里等等，最后在排行榜呢刷脸获得自己的成绩。 海淀区未来将在新建的公园、社区绿地等场所跟不同的科技企业合作，打造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园样板间。 金庸的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从射雕英雄传到鹿鼎记，他是华人世界里毫无疑问的武侠宗师。他笔下的江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刀光剑影，更是几代人的青春。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金庸的江湖。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还有一部是什么呢？ A 月女剑， B 圆月弯刀， C 七剑下天山。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演出的《想变成人的猫》音乐剧票2张。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金庸的江湖》。笔名金庸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3天前离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打造的武侠黄金时代横跨了几代人，成为集体记忆。他的去世，很多人说江湖犹在，侠义永存，但是我们共同的时代结束了。究竟金庸的武侠小说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江湖？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金庸，聊聊武侠小说，共同探讨金庸的江湖。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文化学者梁盼，您好，梁先生。 好，观众的听众朋友们，好。 嗯，您好，还有著名的影评人小爱，您好。 大家好，我是小爱。 哎，那么得到这个金庸先生去世的这个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了二位哈，二位都非常爽快的，也有很多话想说。真的，刚才一听到这首歌，我头皮就发麻，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哈。嗯，说到金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 我也想听听二位你们对于金庸的记忆始于何时，尤其是这个梁盼写了好多这方面的文章哈。 是我，当然我最早的记忆呢，倒不是我自己。我昨天我在想，我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呢？ 嗯， 应该是小学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 嗯， 我那个时候呢，倒没有看武侠小说的这么样一个这么爱好。 嗯， 但是我有一个表哥，我一个表哥的话呢，他那个时候啊，比我大两岁，他读初中嘛，刚读初一。嗯、然后呢，他呢每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喜欢在我们那个小镇上啊，我们那是个小镇。 嗯。 有一个租书的地方，他每次都是租了个武侠小说。我当时也还对这个金庸啊这个概念这个名字都不太清晰， 嗯， 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两个字，因为那个封面老师写的金庸两个字，但那个庸字的话呢，对于那个五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个庸字， 嗯， 所以呢我其实我刚开始我问他这个字读什么， 嗯， 他说读庸，所以呢后来的岁月当中啊，我对这个庸字啊特别的有印象了。因为一想到以后，一想到这个庸字，就想到金庸这个概念。因为每次我那个表哥翻书的时候啊，那个封面就是金庸两个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嗯，所以你也跟着看了几本是吗？ 没有，我当时还真不喜欢看书，我那时候就看电视剧。 哦，确实，好多人其实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射雕英雄传》的这个电视，这个主题曲响起，那个时候真的是家喻户晓哈。小爱是什么时候了解到金庸先生的作品呢？ 应该也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所以二位年龄都差不多。 对，而且跟那个梁老师很像哈，就是当时我父母的单位里面有一个图书馆， 嗯， 然后到了暑期的时候呢，就是家属大院的子女是可以去借书的。 嗯、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同时借那个世界名著。我妈以为我是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 嗯， 实际上我自己是在看书剑恩仇录。对，书剑恩仇录是我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 嗯， 然后这一辈子就打开了这个世界啊，就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 嗯，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奇特的，就是男孩子看的这些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啊，其实我都看，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金庸的作品。 嗯， 我最喜欢的是《射雕英雄传》。 嗯， 可能这个呢也是和后来我们家属大院有一个那个闭路电视，当时就是特别早就看到了83版的 TVB 那个连续剧，就咱们听到的主题歌的这一版本。 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已经不是代表一个简单的一本小说或者是一个作家了，其实这个已经关联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段童年或者是一段成长经历。所以我想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自主的去纪念，去发表自己的这种哀思和感谢之情，是因为确实这位大师他是影响了60后、70后和80后的成长。 是，而且我看的文章说金庸的去世可能香港人他们还比较淡然，好像在内地的这个反响更大一些，也是因为他的这些作品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因为他最早进来，然后啊，真的是打开了很多人的窗口哈，打开了很多人的这个世界。我那个时候看这个金庸的这个也是从电视剧，实际上确实真的是从这个电视剧了解之后觉得好好看啊，然后就去找这个书，然后那个时候还疯狂的迷恋那些演员，包括他们的那些什么彩色的画片 贴纸 啊，贴纸是吧，贴在那个书上贴在本上贴在书包上贴在铅笔盒上。 小时候一直在追那个翁美玲的贴纸，我记得就射雕出来之后，每天上学的时候在路上很多小贩摆地摊，然后大家就去买，几毛钱一张。 嗯、没错， 所有的女孩都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 黄蓉。 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了。 对，其实很奇怪，其实武侠小说是现代武侠小说是梁羽生所那开创的啊、 嗯， 但是真正把一个地摊文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把它提升到有文化内涵、有艺术价值的这样个通俗文学层次的人呢，其实是金庸。 嗯，被他发扬光大了。 对，但是又特别传奇。金庸呢，他又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小说的一个作者，其实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小说我们是能看到历史的，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在他86岁的时候，他拿到了哈佛哲学博士的学位，对，他是一个社会学家，然后他还是一个 报业大亨， 对， 所以其实他的人生我觉得就整个就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真的可以拍一部电影。 所以说看他的武侠小说，家长们并不觉得，就是现在是来说并不觉得是在看一些没用的书，他的书里头你能看到社会，看到人生，看到历史，就看到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的语言又那么的美哈。那么说到金庸先生，我们的同事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曾经和他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来听一听吴勇的经历。 10年前，2008年的3月31号，但是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在我的那本书上，金庸散文的那本书上，他给我签名留念，日子就写的是2008年的3月31号。当时我是跟随着我们时任北京交通广播副台长的李秋磊，现在是我们李秋磊副总编，我们去采访，我在旁边呢，比如说做一些拍照啊、记录啊这样的一些工作。为什么要去采访他？可能我们大家看过他的很多小说，或者是看到比如港版的电视剧什么之类，后来又翻拍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以长书联播普通话版方式的播出在全国广播电台里边没有。 乾隆18年6月， 长书联播推出金庸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 一个14岁的女孩， 评书演播家田连元先生全新。 金庸先生曾经讲呢，说以前曾经有过广东话粤语版的，也是部分的，在苏州评弹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章节，但是整个这种普通话版的这种宣传，这样的长书联播的方式播出没有。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第一家拿到他的这个正式授权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这个小说，我非常感谢，用普通话来广播是比较的完整的。 因为我觉得金庸在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印象当中都是那种大侠，即便我们是在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当中，比如说看到他的照片或者看到他的一些影像，那没有见过真人的那种感觉，你还是多少会有一些自己的那种幻想。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和善，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在港岛天后附近，他的那个办公室的视线非常好，有一排全是他的书，然后面向维多利亚湾，就很讲究，他穿的也很整齐，打着领带什么的，特别慈祥的一个老人，也很爱开玩笑，娓娓道来。当然说了，他说的稍微快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有时候听不懂浙江海宁的这种口音，所以得仔细听一听才能就是听得更清楚一些。当时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让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是可能是很激励，但是对于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很汗颜，为什么人家还在读剑桥的博士，剑桥的文学博士。 我记得2年前吧，您去剑桥去读书了 是吗？现在读完了吗？ 剑桥嘛，你念了个硕，念了个硕士， 硕士已经读完了， 念硕士 博士还要读吗？ 现在人家博士，他博士他就给我特别优待，因为我年纪全校最大的。学校最大的这个老学生，在身体也不好，那就让我不在英国念也可以，香港念也可以，在北京念也可以。 您怎么想起来在这么80几岁的时候还想读这个书呢？ 哎，我念书，我是不是他们其实不肯收，我说我到剑桥来，目的在就学过不是就学位。 大概您会在什么时候能完成您这个博士学？ 2年以后，要不我把博士论文写完，那他看过之后再考试的通过的话，就给我博士，我在剑桥就念完了。 现在每天这个大概都在忙些什么？ 每天大概念书念30小时。现在在学 的。我的天哪！我就觉得这么一个老人家，还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学习，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求知的这种欲望，学习的这种欲望，才能让他别看是84岁了，但他依然对于世界，对于他的生活有更多的这种兴趣和探究未知的那种愿望。 而且金庸先生特别的有心，吴勇给我们看他给他那个书上提的字，他叫吴勇，他就提了一个勇者不惧，就是后来我们这同事就跟我们说，他给每一个人提字都会把你名字里的一个字给你写一个词儿，然后给你提。 还包括他那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有出处的。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内涵特别博大精深的一个人。 那么究竟金庸的武侠小说打造了一个怎样的江湖？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的武

金庸的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从《射雕英雄传》到《鹿鼎记》，他是华人世界里毫无疑问的武侠宗师。他笔下的江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刀光剑影》，更是几代人的青春。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金庸的江湖。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了武侠小说15部，取其14部作品名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部是《越女剑》。《越女剑》是短篇武侠小说，前后不过10000多字，远不及其他14大作的几百万字，所以以它为蓝本的影视剧很少，目前所知只有一个亚视版本。金庸本意为《萨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越女剑》虽短，但是在各个方面皆有令人称道之处，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圆月弯刀是古龙的作品，七剑下天山是梁羽生的作品。来看第二道题，1952年，梁羽生写下了新武侠开山之作的《龙虎斗精华》，由此揭开了港台武侠小说从1950年发展至今的序幕。追溯历史上武侠小说真正的发迹始于哪个年代，您知道吗 ？A. 明朝 ，B. 宋代 ，C. 唐朝。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没有被这个金庸自己收进那幅对联的是一个短篇《越女剑》哈。那么答对的朋友特别多，二位刚才也看到了。小爱给我们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送他2张音乐剧的票。 那就选15吧，这个数字14个长篇加上一部短篇，一共是15。 好，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看第15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也是来想追溯一下这个关于港台武侠小说哈，它的这个是从1950年发展至今的。那么追溯历史上武侠小说真正发迹于哪个年代，开始于哪个年代呢？明代、宋代还是唐代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依然有机会获得11月底上映的《想变成人的猫》音乐剧票2张。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刚才第一道题第15位答对的朋友是纪文壮，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笔名金庸的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3天前离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打造的武侠黄金时代横跨了几代人，成为集体记忆。他的去世，很多人说江湖犹在，侠义永存，但是我们共同的时代结束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打造了一个怎样的江湖？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金庸，聊聊武侠小说，共同探讨金庸的江湖。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梁盼以及著名影评人小爱。我感觉我们这节目要是不说的话，光听歌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是可以一直听下去的哈。 那我们就开始听歌吧 但是大家真的还是有很多想说的，好多感慨。我们昨天预告节目之后，很多朋友也发来了微信，听众 Leo 就说了，初读金庸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精力过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少年，转眼不惑，唏嘘啊。春兵说，我80年生人，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每晚大概8点吃完晚饭，黄日华弯弓射大雕的身影就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我都会激动万分，但是我爸却让我早点睡觉。听众王俊说，我是初中在课堂自习的时候偷偷看的金庸，那个时候都是租书看。看来是跟你们岁数差不多哈， 是 比你们稍大点，跟我差不多。听众格格说，我小时候和人打架都是嘴里念着降龙十八掌。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金庸记忆。其实金庸先生已经40多年没有写作了， 但是那么几十年前写的这些武侠小说为什么到现在真的还是经典呢？大家至今还是念念不忘，而且真的是被不断的翻拍成各种各样的影视剧，现在都有好多好多版本了哈。 是，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是金庸的小说里面啊，其实大家看的不仅仅是一个武侠或者是一个江湖的一个故事，它更多的呢会给你很多其他层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历史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然后哲学理念啊，我们经常说，看很多的电影，看完了感觉是在看一个人生的预言，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干脆举一个实例啊，大家可能更容易去共鸣，在《射雕英雄传》里面呢，有一个段落。就是当时呢，就是需要大家去破一个围棋的棋局，一个真龙。当时很多人都失败了，段誉他去挑战了，他失败了，是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一粒棋子，他不愿意放弃。然后慕容复也失败了，是因为他放弃了他本不该放弃的棋子。 您说这是天龙八部是吧？ 天龙八部口误了。然后最后呢是虚竹，虚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和尚，他把这个棋局给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牺牲了一些白色的棋子，白棋。那么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哲学理念，一个哲理，就是有的时候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它讲的是一个知进知退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哲学，但是呢，金庸他写到了他的小说当中。另外比如说在看《鹿鼎记》的时候，其实从整个《鹿鼎记》这么长的一个小说下来，大家看到的也是康熙他这一辈子他的一段人生传奇，对不对？那我们看那个《射雕》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形容黄蓉和书生的一个见面，他用到了《诗经》里面的一句话，喜有长处，一挪其之，这句话是从《诗经》里面来的。就是你这个又可以看到，就是他对于诗词歌赋的理解他是信手拈来的，然后呢他又会去把他对于儒释道的很多他的理解吸收精华，去其糟粕，把很多正能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然后是特别激励大家去热情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会放到他的作品当中。比如说这个乔峰这个人设，乔峰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啊。 蒋义奇的大哥。 蒋义奇他原来叫萧峰，然后后来改名叫乔峰。那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的波折，他是一辈子都在阻止那个辽国去入侵宋朝，但是呢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是契丹人的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就爆发了一个惊天大的一个矛盾冲突，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情况之下呢，他又做了很多舍身取义的事情。那这个人设首先他就是一个特别爱国主义的一个人设，而且他特别有社会责任感。你看我们现在用的词，爱国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都是我们现代人的词汇。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用它来描述金庸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他写小说的时候，他写人物，他更多的是去写人性。他曾经就是有一个理念啊，就是以前在他出现之前，很多的地摊文学的这些武侠小说里面呢，他们会去更多的去刻画这个人物本身，但是会把它给就是架空到一个虚构的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时间一过，大家就忘记了。但是他认为，如果是写人性的话呢，人性这个东西它是具备了普世价值观的，它是可以留得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金庸的小说，一代一代一代的人，大家都会乐此不疲的再去追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改编影视作品，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很多的亮点， 一些美好的人性。 是的， 是。 而且其中还有刚才你说到诗词歌赋，还有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所以看他的小说就觉得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不只是就是随便的就是看完一个故事啊，乐呵乐呵就完了。 对对， 那会让你有很多的思考。 刚才小艾说的很好，我大概听出来他的这个语文课、这个思想品德课还有美术课都在看这个武侠小说，看金庸。 我得向梁老师看齐。 树立了很多人的人生观，我觉得哈。 对，这个武侠的话呢，其实是成人童话。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还要翻拍这么多金庸的小说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是得不到的。不仅是得不到，甚至是很悲惨的，有时候。 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让自己的心灵的寄托和放松的东西。那么的武侠呢，应该算是对成年人来讲吧，尤其对于这种急需要获取某些社会的温暖的一些成年的男人跟女人来讲的话，这个是最好的一剂心灵鸡汤了。所以我们现在老说心灵鸡汤不是个什么太好的东西哈，我们在这个骂这个心灵鸡汤。但实际上现在看来，这个武侠小说啊，这个金庸的很多这个刚才小艾讲的这个，像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段誉的时候是吧，你看段誉那个状态，他可能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了是吧，他在金庸的这个很多武侠、这个、 高富帅吗， 对，而且家庭出身又好是吧，这个人缘又特别好，谁不管是男人女人基本上都喜欢， 人见人爱、 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很多男性的一个很美好的梦想， 也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这种白马王子的形象哈。 对， 一个这个有气概有担当的男人哈。 对， 哎，那么说到这个金庸的这个小说啊，刚才小艾也选了金庸十五部这个武侠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加上《越女剑》，这些作品里头，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呀？小爱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射雕》和《天龙八部》。对，因为我就是可能和影视剧的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吧。而且确实是，这两部小说里面，无论是他从整个故事，他整个这个体系，其实我觉得金庸他是有一个小说宇宙，也可以拍成一个电影宇宙的啊。在他的这两部小说的体系当中，无论是他的历史观，或者是他整个的这个故事格局，包括他的人设，包括他从人设所传达出来的主题，其实内容都是非常丰厚的。就是以前大家都在，很多的学者在研究《红楼梦》，但是真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翻出，随便翻出金庸的哪一本小说，比如说《射雕英雄传》的话，真的有很多地方也是值得大家去研习的。确实它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地摊文学， 是，而且您知道我，而且我啊，这两天就是看到很多人发这朋友圈，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历史啊、文学啊，包括他的对这个武功的介绍哈，连我朋友的这圈里头的大夫、中医啊，都会发金庸名著里头、金庸著作里头的什么八位名医，然后这个我这圈里头好美食的朋友就会发金庸小说里的那些美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这些里头看到自己的， 你知道为什么 喜欢的东西， 大家会信服，因为金庸他不会去虚构，他更多的他会去做很多真正史实的科学的考证。就像梁羽生和古龙，或者是其他很多小说作家啊，他们会把历史架空，他们会用一些比较猎奇的一些故事去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更多的内容呢，可能不是基于一个真实存在，但是金庸不一样，他可能为了写一本小说，他会研读很多很多的历史。而最有趣的是，其实他写这个武侠小说还不是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儿，还是阴差阳错，当时是顶替那个梁羽生。 是，这个我相信大家从这几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报道里头都也已经看到了哈，说当年是因为这个梁羽生在这个《 新晚报》的那个副刊， 对，在那个报纸上登的武侠小说快完了，然后呢，他让他再接着写，他实在是觉得不想写了，太忙了，然后人就找的金庸说啊，现在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写这个写的不错，要不让他来试试呗。 对， 由此真的是展开了他的这种人生哈、啊。 他的人生其实特别传奇，他其实之前一直是在报业工作，他是一个媒体人员，可是他自己最新想做的呢是一个外交官。而当时回来尝试外交官的应聘工作，他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又回到大公报去做编辑。但是在他时任这个新晚报的副刊编辑，写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写书剑恩仇录的那前后呢，他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叫夏梦。夏梦，对，夏梦是当年的国民女神啊，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 头牌女明星电影演员，她的演技和艺德都是非常的好。 嗯， 但是夏梦当时呢就非常明确的拒绝了金庸，因为她已经已婚了啊，就是很遗憾，这个辈子就没有这个缘分。然后之后呢，金庸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就退出，从长城电影公司辞职。当时他去这个长城电影公司是因为他想接近他的这个心目中的 梦中的女神， 他不惜抛弃他所有的资源去低薪一个月200多块钱去做一个小编剧。因为夏梦，他想接近夏梦，他开始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剧本，开始进入了影视圈。但是因为夏梦的拒绝，他又回到了那个报业圈。他回来之后呢，他自己又创办了明 报，35岁的时候创办的。 没错，但是在开始创办明报的时候呢，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时他的第二任妻子朱梅给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也是在这段期间，他虽然非常的困难，但是他写出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像什么神雕侠侣呀、飞虎外传啊等等，都是这段时间写出来的。所以其实他后来讲，他说其实写武侠并不是他励志或者是理想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结果没想到影响了三代人。 再多说一句，夏梦是在这个先于他2年前去世，跟他是同月同日，所以 10月30号 是，就好多人也说他们最后就是同月同日去世哈。 是是，然后你知道他那个乔峰，《天龙八部》里面乔峰的原型其实是夏梦的梦中情人陈范老师。对，然后他的其实他故事里面很多的人物是有原型的，那个小龙女的原型是金庸的大女儿。对对，这个一说展开咱们来不及说，但是就 是所以他有 很传奇， 所以他是其实是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原型，所以这些人物才能在大家的眼里和心里这么鲜活哈。 是的，是的。 梁盼最喜欢他的什么小说或者什么作品？ 应该是最喜欢是令狐冲这个人物，就是这个笑傲江湖的。起初的话呢，早期的话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杨过的，但后来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之后呢，觉得这个杨过啊还是有很多问题，他是偏执了，他这个太意气用事，尤其是他杨过追求的自由啊，其实就是他个人的自由，他往往不给别人自由。我看这个后来我在分析杨过这个人呢、我一直在想，你看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就是曾经武林上有一个人，山西的一个什么人嘛，我现在记不起来，好像印象中是人家多娶了几个老婆，他就把别人杀了，他说你就不应该多娶老婆。其实他自己呢，你连跟自己的师傅就是那个小龙女你们都可以谈恋爱，是不是啊？你这个在外人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人家都能原谅了。人在那个年代，一个男的娶几个老婆比你那种事情要好得多啊，所以他把别人杀了，是不是？他那个自由的话，后来我现在在分析啊，杨过的这个自由啊，其实是一种不自由，其实他完全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不自由，这个不太好，是一种他自己是一种非常专制的一个手法。我现在来想来的话，反观郭靖的话呢，很有意思，郭靖呢对这个杨过啊太好了，杨过不管犯什么错误，郭靖都能够原谅，这就说明很有意思。后来别人分析说，这个啊，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杨过的这个母亲，这个穆念慈，或者说更早期的时候，早期这个，在这个金庸写这部小说的这个连载的时候啊，也没有穆念慈这个人，穆念慈后来改的，是另外一个女的，情节跟这个书上的也不太一样，这个报纸上的，但是呢，有一个相同点，就是这个穆念慈还有以前那个女的啊，两个人呢都是暗恋这个郭靖，然后最后呢都没跟郭靖到一起，跟杨过的父亲到一起了，所以呢可能 跟杨康一起了。 这个、男性的这个角度是吧，人家在调侃说这个郭靖为什么什么时候都原谅这个杨过，是因为这个郭靖总是念念不忘这个杨过的母亲啊，所以把他真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确实他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包括后来他自己的那个郭破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那个儿子，确实他对杨过比对他自己的女儿跟儿子都要好，这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二位也说了，你们觉得他书中最有大侠气质的人物，确实是他的这15部作品呢，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庞大的江湖体系，各式各样的武侠招式，这个恩怨情仇、快意江湖。金庸的第一部小说是《书剑恩仇录》，再到最后的《鹿鼎记》。从那到这里，他笔下的大侠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像郭靖啊、乔峰是很有大侠气质的，但是呢也有备受争议的，比如像 张无忌啊，其实或者是韦小宝、啊嗯、 我最喜欢的是第一是乔峰，第二是黄老邪。黄老邪这个人物就 黄药师 我就被人争议了，前两天跟我就争我为什么喜欢黄老邪呢，是因为他叫黄老邪，但实际上他的本质他不邪、 嗯、 他是一个义字当头的人、 嗯、 然后他的内心其实他是一个去在这个 世俗当中他是寻找了一片建造了一片桃花岛、 嗯、 说明他的内心其实是特别纯净的，向往一种特别纯洁的然后那种出世入世那种生活、 嗯、 那么他为什么叫邪，被所谓的邪呢，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然后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迂腐、 嗯， 你们太迂腐，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很具有叛逆精神的一个现代人，他是跟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性格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觉得他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礼教的时代，他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其实他是对于封建礼教的很多的抗拒， 而且他也敢自己表达，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我就是看不上你。 对，他追求自由，而且他有本事。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迂腐、太迂腐这个词儿放他身上，我觉得反而是让人觉得哎很可爱、很喜欢的。 嗯， 是是是，就因为这个黄老邪的话呢，确实他有这个能力。 嗯， 刚才说了，他确实，而且他能自己买一个岛啊，是不是？他有钱了，一个桃花岛都是他的，是不是？ 嗯， 那个现在我们要是别人要是有他那个想法，也实现不了，是不是？ 是是。 谁能够说动不动买一个大岛，我们种桃花去，对吧？所以，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是童话呢？成人童话哈。但是，终归说起来，这个刚才这个小爱说的这个，他对于这个礼教这个东西，金庸的小说当中啊，对于这个礼教啊，是有几个很典型的人物的啊。除了这个黄老邪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令狐冲。 嗯， 令狐冲有一最大特点，他喜欢开玩笑。 嗯， 不管什么场合，他喜欢幽默。其实这个就是对礼教传统礼教的最大的一个鞭笞。那因为我们传统礼教要求这个男人们说话是啊，就像郭靖那样的。 嗯， 郭靖那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标准。 是是是。 啊，那个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很多是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因为一个人老这样的话就呆板了。那令狐冲呢就不这样，令狐冲呢是他跟你说着说着说呢就跟你说两句玩笑，对。然后呢，但是呢，他不过分，他不像韦小宝那样，他是流于有点那个流于这个不堪的状态， 有点邪了都、那个就真的是有点邪气了。 对，他不会流于这个韦小宝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就是一种处于这个时而跟你说两句正经话，说正经话的中当中呢，来几句幽默的话，我觉得这个状态就特别好，这是我追求的一种状态。 我们现在说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是吧？他不呆板，对。 那么说完了他的这个人物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功夫。哎呀，很多人是最喜欢的。网友莫鸦说，我从小对于少林武当的印象都来自金庸，还因为全真教有了道士都虚情假意的看法。这对不起各位道长了啊，这位朋友的看法实在是太这个偏执了，其实是不对的，可能也是跟他笔下的某些人物有关系哈。网友罗琳说了，我小时候看见乞丐都以为他们会武功，是丐帮的子弟。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哈利波特他勾画了一个魔法世界的体系，霍尔金是勾画了北欧的中土世界一样，金庸的江湖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哈。 是， 而且他的这一套体系应该说在他这15部武侠小说里头是这还是 连成网络， 连成网的，就是你要看那些看通了的人就知道，这帮人跟那帮人其实是一回事儿，他们的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他的，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事儿，或者是那个时期的事儿哈。 嗯， 他真的好厉害，怎么能自己构建出这么一个江湖体系来？ 从这个，其实最有这个体系来，也就这个。从这个神这个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还有后来那个张无忌那个叫什么来，张无忌那个小说我怎么突然卡住了 一下卡住了， 张无忌那个叫天龙八部嘛， 天龙八部，天哪， 是差点卡死了，我这个不能卡死 了，是吗？ 天龙八部，因为这个名字确实怪异啊， 对对对， 天龙八部是佛教里的一个概念，这三部是最有这个连贯性的。而且他是这个金庸当时创作这个小说，其实我也老在想，他是有他的机遇的。那因为 五十年代的时候的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香港的市民文化还是比较发达， 嗯， 需要这种报纸上的这个连载的东西，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看网络的那种短视频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的报刊连载的那个武侠小说，其实类似于现在的看那个什么快手啊， 嗯， 什么那个抖音， 抖音那种， 哎，类似于 就时间也不长，看一段一段的，然后每天不停的连着看， 就是这样的，嗯。而且他为什么会那写的有动力啊？啊，确实是在报纸上连载啊，他那个有稿酬，每天按时的给稿酬了，他确实是很有动力的，嗯，啊。你现在我们是很少有报纸能够连载这个武侠小说了， 嗯， 尤其是我们大陆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啊。但是为什么 现在媒体的环境也跟他说大不一样了呀？嗯， 再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连贯体系？刚才我们举的那三部小说，嗯，实际上的话呢，金庸的话呢，他对于历史的这个感觉是特别深的，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武侠小说当中啊，他是最喜欢把历史带进去的啊。正因为一旦把历史带进去的话呢，因为历史是一个有这个惯性的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很长时段的一个东西的，史实摆在那嘛， 嗯， 中国的二十四史都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一旦是把史实灌进去，把这个连贯进去的话，那么他就容易形成一个体系了， 嗯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射雕神雕还有这个天龙八部，那么从这个辽宋金啊元是吧， 嗯， 这时代它串起来了嘛，嗯，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主要是这样， 嗯， 就关键是它博大精深啊，它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所以它这些东西它都能写出来。你看像我们之前说古龙啊，古龙的小说其实也好看，但是古龙的小说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去描述具体的动作， 嗯， 小李飞刀就是嗖的一下，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方的胸口上就插了一把刀，是这样子。 哎，对对对， 他不会去描述， 嗯， 但是他也许是他的特点，但是呢，也是和个人的这个，我觉得积累，对各方面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其实也可能也是有关系的。金庸是什么都去研究，什么都去考证，所以他写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大家会把他的一本书当成是一本百科全书。令狐冲，大家会从他的身上去了解酒的文化， 嗯， 可是他是一本武侠小说。 我们的编辑说张无忌不是天龙八部呀，是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 你们刚才说的是乔峰吧， 搞错了， 这个 乔峰不我们还 说古龙的特点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古龙是吗？ 啊，对， 古龙，对，古龙就是他不太擅长去写动作， 啊， 他不描述动作，他是那种特别虚幻的，然后碎片式的，好像是一个散文诗的那样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所以要 王家卫就有点像是那个电影版的古龙，就这么来的。 所以要说到金庸的这些东西，我们还要好好的复习。其实金庸自己也说过，就他在连载的过程当中，因为连载的时间很长，就他的这个小说前后也会有矛盾，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后结集成册出书的时候，他是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挑出来重新给改成一样的，因为他连载的时间会比较长嘛，他那时候就说好像前后人物有矛盾亦或是什么， 嗯， 反正有一些什么变化， 有时候他生病了还要别人来代笔 啊， 一定都是他写的，有些时候 但绝大部分都是他写的，偶尔有代笔， 对， 所以我们也有记差的时候。好，那么有关金庸和他的江湖我们一会儿接着聊，来先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啊，不是明天了，应该是下周一。 又到了银杏叶黄的深秋季节，北京的摄影达人和观叶爱好者都要出动了。究竟北京的银杏观景处有哪些？北京银杏树最老的、最有故事的分别在哪里？银杏又有哪些和北京城有关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古树名木专家给您绘制一本有声版的《银杏观场地图史册》。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因为这个金庸先生和梁羽生先生都是1920年出生的。 哦，嗯，好，选24，我们的编辑来看一看。第三道题呢，我们看一下，说的是金庸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版本最多的是哪一部？《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还是《鹿鼎记》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上演的《想变成人的猫》音乐剧票2张。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的第二道题，第24位答对朋友叫 Jada 雅琪，是吧？好，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 伴随着这首《天下有情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继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文化学者梁盼和著名的影评人小爱，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金庸，聊聊武侠小说，共同探讨金庸的江湖。那么刚才呢说到了金庸的武侠世界，最近我相信大家也是被铺天盖地的金庸名言给刷屏了哈，每个人都会想起几句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头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比如说，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是《神雕侠侣》里的话。还有就是，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舍，莫若相忘于江湖。这是《天龙八部》里的话。金庸的很多人生的智慧，其实就蕴藏在他的笔墨当中，相信二位肯定也有很多的这种感触哈。比如说小爱，你刚才说到的关于虚竹下棋的这一段， 嗯，我想到了，就是在《天龙八部》当中，嗯，阿紫特别哀怨的就问，乔峰， 嗯， 我哪里不如阿朱？ 嗯， 我究竟哪里不如阿朱？然后乔峰就跟他说，你处处比他好，样样比他强，你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他，就是你不是他。哦，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实际上这是一段特别哀怨的爱情来的。 嗯， 然后这段话其实也突出了金庸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一辈子，按三毛的话说，就是他只写了一本小说，就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这个情字啊，上可以带你上天堂，下可以送你去地狱。金庸这一辈子他所有的小说其实同时也是一部爱情言情小说，跟他的这个堂外甥女琼瑶女士有这个相似之处啊。就是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非常伟大的各种形态的爱情，而这些爱情的形态也好，然后带给我们的感触也好，其实都和我们现代人的经历其实是非常，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故事， 所以他经常就会在他小说里就说这一个情字就是让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对，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嗯， 所以让琼瑶看了刚才那个乔峰对阿紫说的那段话，是琼瑶估计都要借鉴一下。 是， 这真的是爱情里的应该也算是一句至理名言了哈，就是每个人眼中他爱的这个人，他就觉得是最美好的。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样的。 梁盼呢？ 我对《笑傲江湖》里面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刻。 嗯， 《笑傲江湖》里面他说：“试问天下英雄，谁能真正笑傲江湖？” 嗯， 其实这是一个大悲哀的一句话。其实真正能笑傲江湖的，真的没有几个人。别看金庸也写了那么多的很牛的人物哈，从这个郭靖呢，一直到乔峰啊，这些都是很厉害的大侠。 嗯， 有几个人能真正的笑傲江湖呢？大家身上呢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问题啊，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最喜欢的这个令狐冲。 嗯， 这个令狐冲的话呢，他也有一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令狐冲啊，他对于他这个师傅、啊、这个岳不群呢、啊， 嗯， 有时候的话呢，还是过于狠了、啊，啊，我觉得他应该跟他的师傅啊，应该还是有一个更好的良心的互动的。我现在在分析，啊，他没有跟他的师傅岳不群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也就是说他师傅的最终的这样一个遭遇啊，随着我这个经历的事情越多啊，我就觉得这个岳不群呢也挺可怜的啊。但是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人呢、啊，到了岳不群那个份上的话呢，自己呢也有很多问题。 嗯， 但外部的环境的话呢，还有包括这个令狐冲啊，各种因缘这个忌讳的事情呢，造成了这个悲剧。嗯， 所以这里头就其实是有很深刻对人性的探讨哈。 嗯、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说武侠，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听众会说从小呢没有看武侠的小说，因为父母不让，觉得是一种闲书。但是金庸的作品，文学评论家都说它是有很大的文学性的。甚至曾经有过武侠小说也是文学的探讨。其实二位刚才说到金庸的小说里头探讨的，其实你们感兴趣点都不是他的这个武侠，你小爱感兴趣是他的情，而这个梁盼你感兴趣他对这种复杂人性的这种描写。他的这种武侠小说真的是可以称为一种上升到这个一种文学类型的 文学价值，其实已经很高了。他的武侠小说是不仅是看江湖、 嗯、 同时是看历史、 嗯、 看文化、看哲学、看人生体验。 嗯、 我想应该是无论是香港文坛还是现代的中国文坛，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金庸大师这一点吧。 哎、嗯，好像香港的这种武侠是比较盛哈，为什么呢？ 还是他们那边的市民文化发达。 嗯 嗯，早期的话呢，我们这个市民文化，不发达，而且说实话，这个金庸他进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陆，其实相对梁羽生来说呢还晚一点。 嗯， 这还有一个渊源是，这两个人都是这个大公报出身， 对，他俩是同桌对桌的兄弟， 年龄上相仿，金庸还比梁羽生稍微还大一个十多天吧，我印象中， 嗯嗯， 都是三月份出生的， 嗯 啊，1924年三月份出生的， 是不是星座都一样了？看来， 梁羽生的话呢，是一个相当于是非常左的一个人。左派人士啊，梁羽生是左派人士，就是说他办的这个，他当时在大公报写的文章也好，是特别当时受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欢迎的啊。但是这个金庸早期的话呢，包括后来他办这个民报， 嗯， 他是比较靠右的那么一个政治倾向，所以金庸其实早期他的这个著作了不在大陆传播，是在台湾那边 啊， 台湾那边特别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个比较靠右的这么一个状况，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基本上就跟大陆这边的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了。 金庸本人你看他也是一种很温和的样子，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哈。 金庸他是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个社会学家， 嗯， 所以呢，加上他之前他在学校里面，他一直就想当外交官，所以他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就是整个这个体系，其实他是很有想法，也很想去做很多的研究的， 嗯， 然后最后他是没有成为外交官嘛，他就去当了文人墨客，去从事这个报业这个事业，但是之后他这一辈子，他都是通过他写字。啊，通过这么一件事儿，他来完成他想做的或者他想表达的一些事情。 94岁的高寿，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大家最怀念的还是他的武侠。而且因为他的这个武侠，这些年他的作品，刚才我们也说改编成了很多的影视剧。其实好多人，我其实后来问过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未见得看过很多金庸的这个小说，大家其实最早接触就是他这些影视作品，而他的。这个现在应该说这个武侠这个流派啊，现在也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流派，包括最近刚刚上映的张艺谋导演的影也是一部武侠，好像每一个导演都有个武侠梦是吗？ 对， 是这样的，因为 这武侠题材真的是经久不衰哈。 我记得10多年前现在想起10多年之前呢，王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王朔的这个对这个他说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有四大俗文化， 嗯， 第一是这个四大天王 唱歌， 第二是琼瑶的小这个电视剧， 嗯， 第三个呢是这个金庸的这个小说， 嗯，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我突然忘了。他说这个俗，啊，四大俗， 嗯， 所以我在想的话呢，这个王朔这么说了，我们反过来理解，正因为是太过于流行了，所以王朔在批评他是俗， 嗯， 那么流行它也是有根源的。不是说那、没有无缘无故的就特别流行的啊。就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说，这个每个人这个导演都要拍一个这个武侠电影或者武侠电视剧，为什么会这样呢？男人呢、在这样的这种武侠里面呢、他的这个个人的梦想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金庸的作品啊特别适合改编成武侠剧。 嗯， 为什么？因为他的小说里面他的这个人物，他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他不是通过事件的发展来反证人物的性格，他是正常的，是其实电影电视剧的一个逻辑，他是因为人物有了这样的一个个性，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才导致之后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人物性格他去推动一个事件的发展，他是通过人物的塑造，人物的性格来激励事件，激励整个这个叙事往前去推进，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其实和现在去拍电影电视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特别吻合。而且他很多在写那个小说的时候，他会用很多这种舞台剧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模板或者思维吧，我们用思维这个词，他去构建他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他的那个影视作品的时候不会觉得和小说当中好像特别违和，或者说出入特别大，就相对来讲他是更能够更统一一些的。 他的本身他的作品就很有画面感， 对，他的作品 不像有的人就是心理活动过多之后那种就不是很好表现。 他其实说到这个画面感啊，说到这个画面感呢，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相反的，就是这个如果是拍电影的话，这个拍电视剧的话，如果是看金庸的小说的话，你改编还是比较多的，你要改编。但是你要拍古龙的话呢，你可以基本上直接看他的小说拍，因为他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全都是画面啊，因为金庸的这个给的这个社会啊历史啊别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 对，他有时候就是一段诗词歌赋，他就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故事，但是这段诗词歌赋你怎么去呈现出来，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个情况。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能聊得更多了，最后我们先来公布第三题的答案吧。二位先跟我们说一下想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 86吧，86，因为他在86岁的时候还在剑桥拿到了哲学博士。86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影视剧题材，最早要追溯至1958年，香港峨眉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影《射雕英雄传》，由胡鹏执导，陶达华、荣小艺主演，大受欢迎。峨眉公司趁热打铁，同年又拍摄了《碧血剑》，并在上世纪60年代接连推出了《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鸳鸯刀》《雪山飞狐》等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影，掀起了金庸作品影视化的浪潮。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影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而最早的金庸武侠题材的电视剧则出现在1976年。香港嘉士在这一年推出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两部作品，并在随后的两年接连拍摄了《雪山飞狐》《鹿鼎记》《碧血剑》。香港无线也不甘示弱，在1976年播出的两部金庸武侠题材电视剧《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均请来郑少秋、汪明荃主演，与嘉士对打，形成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金庸作品影视化至今正好60年，其中多部小说均有10余个影视版本，其中《神雕侠侣》电视剧版本有8个，《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电视剧版本均有7个，电影版本也均有数个，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好，我们编辑数出来了，最后一位获奖的朋友是大头挠挠，恭喜您。那么对于金庸，大家其实真是千言万语哈。最后再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吧，小爱。 就是特别感谢金庸先生，他让我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生僻的汉字，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文化的世界当中。然后呢，也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继续笑傲江湖。 谢谢小爱。梁盼， 我呢就希望这个啊，我们更多的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了，能够尽量的去学习一下那个武侠里面的这个小说里面人物的这个精神， 嗯， 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过得更轻松一点，能够真正的哪怕只能笑一点点江湖，我们都很不错了。嗯， 感谢二位今天带我们走进了金庸的江湖，一起讲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武侠梦。如今随着大师离去，这座武侠城池是否坍塌，几代人的武侠梦能够醒来吗？其实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相信金庸笔下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态度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好， 谢谢大家。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最后，在一曲《世间始终你好》中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